限可能的飞翔。哦，迎来的泛滥，我想让你分享，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。 这是一个开始， 还是一种幻想？未来正在等待，不是吗？Oh, you light up my night， 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。 是一个开始， 还是一种幻想？未来正在等待，不是吗？未来我想和你分享。 往事是细腻的沙子，手边流过能够感受到它曾经的存在，就算换了时空也可以装在沙漏里细细珍藏。将来是外面更广阔的世界，望不到边的时空等待我们，要自己去设计。这是同一张图纸，泼墨书写着整个人生。而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是汪峰《生来彷徨》。 每天走在疯狂逐梦的大街上，我们今生烂语却又毫无眷恋，徘徊着寻找着那虚空的关，奔波着抗争着那无常的命运。朋友啊，这生活会把你的心伤了，可他从来就不会有一丝怜悯。再也别像个傻瓜一样的哭了，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。穿身几道炼钢之一万光年，那只是我们是梦之路的起点。妈妈，你善良的孩子还没放弃，他想在今夜的街上爱到死去。从来就不会有一丝同情，再也别像个疯子一样的拼了，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。上散落着花朵，受伤的音讯，如同我们一起挣扎着那些背影。明天我们是否活着，却依然不在？明天我们是否存在，却无法依然？而他从来就只是在袖手旁观，不用想 青云淡，静听七夕关怀，1033，天若有情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1月20号，腊月23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和限行措施。今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0度；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-11度。廊坊晴，0度到-10度。首都北京晴转多云，1度到-8度。近邻天津-2度到-8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三河交警提示您，三河的机动车限行措施与北京、天津同步，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，请您遵照执行。可以考虑熬一碗非常有爱的、很健康的糖水来给你心爱的人喝。红枣桂圆枸杞红糖水，准备枣干60克，桂圆30克，枸杞子30克，红糖30克。红糖、枸杞、桂圆用冷水泡发1小时，把泡发好的材料滤干水分倒到汤宝当中，加入800克的清水和适量的红糖，搅拌均匀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炖30分钟，这样一碗特别好喝的红糖水就做好了，让生活更淡然，养生一点吧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三河启航教育火热招生，雄厚的师资力量，良好的学习环境，先进的教学理念，助力孩子备战中考。15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，孩子进步更明显。0316-3528-755，3528-755。各种用水不用慌，天下无漏来帮忙，不用砸砖和刨墙，经济实惠有保障。北海防水总代理，天下无漏，再造耐久防水层，呵护温馨住所。闲人西大街176号，电话1393162-0338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，也许我们从来不曾走过，但是它一直在那里，总会在那里。迷失的人迷失，相逢的人相逢。希望今天我们分享的音乐可以为你带来那个飞向记忆的角落。那英，掌声。 你的爱像一把锁，锁住我的自我，找不到一片能让我自由呼吸的天空。对你爱放纵，却让自己陷入牢笼。我不要这样自怨自怨，被爱消磨。我不想再听你说的太多，那一条天长地久都只是无聊的承诺。越是爱的浓，恨也就越来越沉重。不如让彼此放下包袱各自就放开我，放开你的手，让我从迷惘中逃脱。你不要以为女人都心永做等待的你。 找不到一片能让我自由呼吸的天空，对你太放纵，却让自己陷入牢笼。我不要这样自怨自怜，被爱消磨。我不想再听你说的太多，那一套天长地久都只是无聊的承诺。而是爱的梦，恨也就越来越沉重。不如让彼此放下包袱，各自追求。放开我，放开你的手，让我从迷惘中逃脱。你不要以为你能懂，情愿做等待的梦。放开你，放开我的手，一切我已经看透。一旦心冷却，就不再回头。 岁月里想起或者忘记的故事，那些在流年里难分真假的心情，在生命里浅吟低唱。音乐有这样的魔力，让过往一点一点的啃食你的心。过往也是一种魅力非凡的东西，一丝一丝的润浸在你的情绪当中。杨宗纬，微风早晨。 早晨的微风，我们向远处出发中，往事如烟，不要回首。

真有情，为什么悄然远离去？事到如今，只有自己怪自己。担心又难，偏偏我还想念你。担心又难，谁叫我喜欢你？担心又难，只有把这一份情悄悄收拾起，深深埋在我心底。这样轻易的爱上你，如果真有情，为什么悄然远离去？事到如今，只有自己怪自己。担心无奈，偏偏我还想念你。担心无奈，谁叫我喜欢你？担心无奈，只有把这一份情悄悄收拾起，深深埋在我心底。收拾起，深深埋在我心底。 接下来，好音乐继续。为你分享的这首歌呢，是来自于彭羚。彭羚的原名呢是彭映莹，在1969年的2月2号呢，她出生在香港，毕业于香港的民生书院。在1988年7月份，她就签约了乐意唱片公司，并且在89年的8月份发行了第一个个人单曲，叫《我心深处》。92年的4月份推出来了第三张粤语专辑《仿佛是初恋》，并且获得了香港无线 TVB 颁发的大跃进奖。1995年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的女歌星，而在2002年1月份推出来的粤语国语专辑《给我唱过的男孩们》，一起来听听彭羚的《隔着枕头对我说》。 我们去过哪里？看过什么东西？是否走了很远距离？故事说到哪里？时间流到哪里？主角是否还在一起？给我勇气，让我对着镜子深呼吸，再想一遍，我怕我会忘记。那个人在哪里？看在我的眼里，有没有1000万公里？你的爱在哪里？握在你的手里，还是留在我的心里？和你一起，会不会因为专心爱着你，当时都忘记，过后才想起， 只有爱你的一个我。倾斜，投向青涩的季节。你也听说，也曾爱过，留下什么？不再遗忘的是什么？时间为何会倾斜？世界，每次出发，每次停下，改变了吗？是没有梦，谁不是不同？就让我们去飞吧，不害怕，清晨是你的家。就让我们去追吧，不停下，勾勒出一幅画，勇敢的画。没如果，重要是没开过。青春就是做最可爱的自我。倾斜，拖着凄厉的世界。每次出发，每次停下，改变了谁的眼光？谁不是不同？就让我们去飞吧，不害怕。青春是你的家，就让我们去追吧，不停下，勾勒出一幅画，勇敢的画。没如果，重要是你看过。青春就是做最可爱的自我。去飞吧，不害怕，青春是你的家。就让我们去追吧，不停下，勾勒出一幅画，勇敢的画。没如果，重要是你看过。青春就是做最可爱的自我。

自己的光，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。一缕青丝不慌自赏，眉目留白细心让让，看钟声回响，靠傍慢明朗，能风铃响起你在何方。想要见桃花期待，青丝雪花可恨家乡，颜色围绕在春风里荡，踮起脚尖心疯狂的跳，桃花难念不也知道，痴情压抑微妙微笑，花期桃花的味道， 我等了你终于来到， 桃花期待随清风飘摇，一朵绣花开得刚刚好，心跳，执子之手，眼里自相望，江山无法如此多娇，怎可以远赴天涯海角，风月无边，沉鱼落雁，只羡鸳鸯不羡桃花仙。丝竹如光，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，一缕青丝孤芳自赏，眉目如盼细细让人，听钟声回响，桃花满地荡，那风铃响起你在何方，想要见桃花期盼，青丝雪花可恨家乡，颜色围绕在春光里荡，踮起脚尖心疯狂的跳，桃花难念不也知道，痴情压抑微妙微笑，花期桃花的味道， 我等的你终于来到， 桃花期盼随清风飘摇，一朵绣花开得刚刚好，轻轻自己拥有我心跳，执子之手眼里自相望，江山无法如此多娇，怎可以远赴天涯海角，风月无边，沉鱼落雁，只羡鸳鸯不羡桃花仙。 在天边，就像梦想来不及实现，把过去想了一遍，想起眷恋你的昨天，等待是久了一些，时间沉默地过了几年，相爱是一种语言，只是你不说我如何听见，在身边怎么你看不见，别让我痴心的守候看不到终点，我在身边希望最后你能够发现，我能给你的温柔经得起考验，消失在天边，就像诺言来不及实现，把未来想了一遍，仍然是没有把握的明天，等待是久了一些，心动化成了繁星点点，爱你

看看就要放宽，尽管是没有标准的答案，但是人家的你一定就得满。 注意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，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，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，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，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，嘴唇发紫脸色发青，干脆扑到你肩膀，看电影感动就哭，笑就笑，以免得内伤。如果男朋友从苗辣妹流口水，揍他几拳，捏他一把，问他懂不懂欣赏。 到了这个时候都是一次人口大迁徙，可是在路上的朋友呢常常也会有点小懊恼，比如说晕车的朋友就会很痛苦。告诉你一个办法，在上车前的一个小时用新鲜的橘子皮，然后呢向内折成四层，对准鼻孔，用指尖然后呢揉捏橘子皮，橘子皮当中就会喷射出无数的小的香味，这样的话闻一闻，在车上随时挤压，就能够很有效的预防晕车。 有些故事就在平凡中被传说，爱都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。 其实你我都经历过最难的，就是舍得让爱挣脱你的手。长夜就像小说，结局留在最后，怎么受怎么错怎么就这结果任你左右。我沉溺在小说，不愿为他泪流，任他哭任他笑任他不在其中，找回我自由。 结果任你左右，我沉溺 他不在其中。哦，找回我自由。 停了，脚步加快了，又迟到了，等待的你是否淋湿了？你呆呆站着，留言板写着，就算冷也不能放弃与你一起吃晚餐，心里甜甜的，感觉很自然。 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个谁，占有了人生的座位。我会在社会里面还有更多想要去追求的滋味，但因为全世界找不到一样的情人，无法取代你的流星拳。 这自由和平或音乐，勇敢智慧都是生命的不可或缺，朋友和家人都拥有先觉，彼此的保护和关心是我最大的安慰，心里慢慢的感觉很自然。现在走位，我会在生活里面还有更多想要去追求的滋味，但因为全世界找不到一样的机会，无法触达你的流星拳。很喜欢，不管最好最坏都与你分享，简单，想在你的身边享受悠闲圈。 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个谁，专门的悠闲的座位。我会在生活里面还有更多想要去追求的滋味，但因为全世界找不到一样的机会，无法触达在每个人的心中有一杯水，这里的有限的座位，我会在生活里面还有更多想要去追求的座位，但因为全世界找不到一样的机会，无法取代你的有限。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贴心关怀，1033天若有情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

转眼就上明天，何必再想，何必再说那一个冬天。你看那花儿都谢了，你看那海儿都枯了，你知道我会永远永远的你给我的回答，让我们忘了那苦海，让我们来世再重来，让我们一生一世生生世世永不再分开。 可 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想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俱佳，煎炒烹炸煎料，喜迎八方宾客，笑为四海嘉宾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1月20日星期五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社科院理财通讯联合发布的国人工资报告显示，2004年到2015年间，国内的工资水平上涨了约3倍，金融业占据行业的工资排行榜首位 ，IT 等高新技术产业紧随其后。北京市行政机关归集和使用公共信息信息管理办法进入公布，对于信用状况不良的信息主体，行政机关可采取限制参加小客车摇号登记等惩戒措施。山东省环境保护厅突发环